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03集，乱战之中。穆剑云大惊，他立即摸出腰间的匕首，反手一刀砍在了那根缠住脚踝的藤蔓之上，后者似乎吃了一痛，立马缩了回去，只是很快便又再次卷土重来。但这一次袭来的却不仅仅是区区一根藤蔓，穆剑云发现自己已经被十数根腰藤枝蔓所包围，如此情形之下，八蛇显然已经来不及回身营救。但穆剑云又岂是坐以待毙之人？白猿，说是迟那是快，随着穆剑云手中又一道铭文闪过，一只巨猿的身影从天而降，轰然落在了穆剑云身边，怒吼着一把扯断了扑来的腰藤枝蔓。刹那间，粘稠的碎枝断片四处飞溅，连地面也随之震颤。而那巨猿则趁着腰藤攻势变弱的空隙，转身带着穆剑云跃上了边上的树木，三两下便跳出了恶鬼腰藤的包围圈，攀爬进了高处的一块巨岩之后。 糟了，伤口被瘴气给…… 穆剑云低头望着脚上冒着黑气的血口，咬牙挥起匕首朝着被黑气侵蚀的伤口划了一刀，剧烈的痛楚令穆剑云霎时脸色惨白，但他却一声未吭，只是操纵着手中的法术微光，将被污染的黑血从伤口中挤出，并撕扯下身上的衣物，将伤口迅速包扎完毕。短短几十秒的功夫，穆剑云就已冷汗淋漓。 八蛇已经撑不住了吗？不知道刚才那个男人有没有被救出来？ 穆剑云喘息着，抬手看了眼手背上那道渐渐消隐的青色铭文，随即又抬头望向身边警戒中的白猿。适才不过须臾之间的战斗，便已造成了穆剑云法力的大量消耗，再加上脚上被瘴气侵染的伤势，这使得他的状况不可谓不糟糕。穆剑云不确定自己还能持续召唤白猿多久，而眼下想要凭他一人之力干掉这只恶鬼妖藤王，成功的可能性已然极低。 不可以再被继续消耗了，得改变策略。 穆剑云想着，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朝着巨岩下方的树林望去。俯视视角之下，穆剑云能清楚地看见那只恶鬼妖藤王的位置，其本体已经完全从地下冒了出来，密密麻麻的枝蔓带着细密的利齿，不断摧毁着周遭的环境，方圆数里内已然无法靠近，想要不被察觉地绕开更是难上加难。 退路已经全被堵了，再这样下去的话…… 正想着，一道急促的黑影长条轰然拍在了穆剑云所藏身的巨岩之上，一时间碎石乱飞，那巨岩转眼间便在连续扑来的腰藤枝蔓下被搅为了碎片。而此时的穆剑云已在白猿的帮助下顺利脱身，并指挥着白猿左右躲闪，但他发现不仅仅是下方的墨色树林，连附近的整片岩石区域也被那恶鬼妖藤王的枝蔓所占据，一张由食人藤蔓所编织的天罗地网已然织成。 走，走开！救命啊！老大，救救我们啊！ 一阵惊慌失措的喧嚣声在下方此起彼伏，穆剑云低头一看，发现树林与岩区交错的一处区域里竟然聚集着数名狼狈不堪的男子，为首的那名身着 T 恤的健壮男子正一瘸一拐地挥动着匕首，拼命抵御着周围的腰疼藤蔓。 那个穿 T 恤的男子好像就是先前被差点拖走的那个，八蛇最后还是救回他了吗？ 穆剑云认出了那名 T 恤男子，但此时又一声绝望的惨叫回荡在树林上空， 只见边上另一名男子在逃跑过程中一个踉跄栽倒在地，没等他爬起身，便被迅速扑来的藤蔓缠上并拖入密林。整个过程不过眨眼之间，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惨叫声便已销声匿迹。阿爸见到自己的手下在自己面前惨遭劫难，邱老三悲愤不已，只是在越来越密集的攻击中，他们所有人的抵御显然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恐怕不消多时，此地的众人便会跟着成为下一批遇难者。 雀邪光暴！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阵幽蓝的狂风忽然席地而起，刹那间数以千计的蓝色光剑从天而降，将那些狰狞扭曲的藤蔓逐一击碎。接连的爆炸声中，惊慌的邱老三等人不得不俯身闭眼抱住脑袋，待到尘埃尽散，他们这才发现周边的一圈树林连带着那些吃人藤蔓已成为了一堆废墟。 刚才发生了什么？ 邱老三等人目瞪口呆，似乎还没从先前的事态中回过神。而此时远处的轰鸣再次响起，似乎是那恶鬼妖藤王的主体已发现了此地的异变，下一波攻击已迫在眉睫。 不管了，兄弟们快跑啊！ 反应过来的邱老三顿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连忙召集众人朝着反方向狂奔而去。只是他们没有察觉到的是，在他们后方某处的树林阴影中，穆剑云正撑着手中那柄蓝色光剑，脸色苍白。 才一击竟然消耗了那么多法力，而且发挥的力量还不足平日的十分之一，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穆剑云捂着胸口低头看了眼依然冒着黑气的右脚伤口，随即抬头看向手中的雀邪剑，发现剑身散发的法力蓝光不但比以往消减了不少，甚至还在不断变暗，这让他更是诧异不已。 不对劲，不只是身体里的力量在流失，连雀邪剑也是，简直就像是被什么东西不断吸取能量似的。等等，吸取能量？ 似乎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穆剑云连忙望向前方那些被轰碎的妖藤残枝，赫然发现那些尚在扭动的藤蔓碎片中竟然升腾起点点能量光晕，像是被股无形力量抽取出一般，渐渐飘入锈红色的天空，消失无踪。而在失去这最后一点能量后，残留的藤蔓才最终彻底毁去，在微风中化为尘土。 这难道说这空间其实是…… 穆剑云大惊，一个耸人听闻的假设顿时在他脑海中成型。而正当他将惊愕的视线移向红色天空之时，恶鬼妖藤的攻击却又一次不期而至。非但如此，那只原本护在穆剑云身边的白猿也终于在透支的法力下无以为继，逐渐消散于无形。 可恶！ 穆剑云拖着受伤的右脚，咬牙挥起手中的雀邪剑，斩断偷袭的几根藤蔓，而他右脚的剧痛已让他的整条右腿逐渐麻木，瘴气侵蚀之下，连他的视线也开始出现了重影。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地方不能久留。 穆剑云大口喘着粗气，他抬起头环视着围攻的妖藤枝蔓，忽然发现模糊的视线前方似乎有某个黑点由远及近，从天空那座倒悬的迷雾沼泽中飘了过来。 那是什么？ 穆剑云用力甩了甩脑袋，发现眼前的黑点并非错觉，只见一枚巨大的白色羽毛从天而降，而上面所承载的三人里更是有个意想不到的男子位列其中。 江瑶，流月光刃， 凛冽的淡黄妖气夹杂着丝丝暗紫光芒，刹那间朝着穆剑云周围的妖藤枝蔓席卷而来。 而这一次，那些被斩断的枝蔓甚至还没来得及被抽取能量，便在暗紫光芒的灼烧中化为灰烬，妖藤的围攻之势被瞬间化解。 没想到我们的合体技效果还真不赖呢。 陆星月瞅着周围被轰平的妖藤枝蔓，兴奋地对江瑶说道， 有了你的凶兽之力加持，就完全不存在妖力属性被克的问题了。只可惜没法光明正大的用，现在的我可是没有绿萤石能帮忙掩盖妖力属性了。 江瑶叹了口气，起身走下已着陆的巨大羽毛，一眼便发现了愣在远处的穆剑云。 糟了，那边好像有个人。 见到附近竟然杵着个陌生人，江瑶也是吓了一跳，不知对方是否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 走，去看看情况。 陆星月对江瑶使了个眼色，随即转身朝着穆剑云走去。穆剑云惊讶地望着慢慢走近自己的江瑶等人，猛然意识到了什么，随即不动声色地将右手掩到身后，散去了手上的雀邪剑。待到三人走到自己面前，他已面色如常。 刚才真是多谢。 穆剑云故意压低着嗓音，装出了一副初次相见的样子，至少凭他现在伪装的样貌，他还是有信心不被认出来的。 哎呀，你受伤了。 没等穆剑云说完，便见江瑶身边的白纸急匆匆凑了上来，似乎是发现了他那血淋淋的右脚。 你的伤口竟然被瘴气侵蚀着，亏你还能撑到现在。 白纸惊讶地看了眼穆剑云，随即不由分说地将穆剑云搀到一边，并手脚利索地替穆剑云解下了那浸满血的包扎布料，将一抹青色的药粉撒在了穆剑云的伤口上。 姑娘，这…… 别怕，不是在害你，这种药粉不但能清除瘴气，还能止血，你的伤口不处理的话，怕是瘴气攻心，到时候你的内力再强也撑不住。 白纸说着，又像是变戏法似的从衣袋中取出一卷绷带，替穆剑云仔细包扎了起来。 谢谢。 穆剑云犹豫了一瞬，最终还是接受了白纸的帮助。他抬起头，再次看向前方的江瑶和陆星月，却发现江瑶正若有所思地盯着自己看，这让他顿时心中一紧，不由心虚地移开了视线。 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见过？ 江瑶端详着眼前这张看似陌生的脸，忽然开口问道， 你该不会是……